北京时间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 早晨6点，北京叫醒人们的除了责任真的是梦想。 活力 Music 课，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如果你不会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的耳朵叫醒。 累了就睡，饿了就吃，吃出二色未免太无聊。谁要难过就哭，快乐就笑，每天重复同一套，一直到。而我再重的话，轻轻的重复，猫的猫都可以随我随心所秒。来沙漠冲浪，云端舞蹈，要做什么都靠我凭空创造。打开了脸庞头，翅膀摆动，在浴缸中玩你别用，张开了双手，幻想着自由，旅程就无穷，想象力 将对的角色，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个周末，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 我也不知为何伤口还没愈合，你就这样闯进我的心窝， 幸福的风格。

saw your light. Just wish you could dine with me. Wish you could dine with me. One at a grind with me. One at a grind with me. I want you to fly with me. Want you to fly. Fly. Miss how you lie with me. Miss how you lie. Just wish you could dine with me. Wish you could dine. One at a grind with me. One at a grind. I wanna make up. Na na na. I wanna make up. Na na na na. Wish we never broke up. Na na na. We need to link up. Na na na. I wanna make up. Na na na. I wanna make up. Na na na. Wish we never broke up. Na na na. We need to link up. Na na na. 我笑别太认真，我只是天生幽默，干嘛这样难过从不理我。好吧宝贝，是我哪里做错，说错加搞错，冷静一下别发火。不要生气，我说一百次对不起。不要叹气，吵架什么了不起。 我说男生的自以为我们女生一回一回都在给你机会，请你别理由一堆，别再傻傻自以为怎么学也不会，是误会是输对是你不对。 是我闯祸还是没个月的亲戚害了我，干嘛这样我受不了沉默、oh, 好吧宝贝，就当作是我不对，怪我拜托，来抱一下别闪躲。不要生气，我说一百次对不起。不要叹气，吵架什么了不起。 我说那些的无所谓都是自以为，我们女生一回一回都在给你机会，请你别理由一堆，别再傻傻自以为怎么学也不会，是误会是输的是你不对。 说什么啊？你是在说什么啊？为什么气老师听不到？ 让我

曲倾斜，静静安歇，月儿圆游，你乖乖呀啊啊，抱啊抱，风铃呀，琴声鸟儿轻唱，远处谁在喊？见了彩虹，进了云朵，我一声归歌。

的酒店，走廊尽头的房间，冰冷的床单上有陌生人的气味，在欲望的后面，无数无尽的空虚悲哀，我亲爱的，这陌生的这城市下起雨了，渐渐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向前往，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孤魂也归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黑夜。Baby, that's me, Daniel. Yeah, mama, yeah, mama, yeah, mama. I'm a day, I'm a day, I'm a day, yeah. Shela, shela, shela, la. 等一一幕熄灭吧。Yeah, mama, yeah, mama, yeah, mama. I'm a day, I'm a day, I'm a day, yeah. Shela, shela, shela, la. 我是谁？我爱谁？我要谁？我去哪？ 爱上了我。

如果念想冬吹的风带走故乡内容，水帘洞你沉睡的梦再没有什么盖世英雄，那天宫穿越九霄时空，等谁来天摇地动，深海里的针把风暴操控。裂开，是否飞出孤独的天才？没有焦灼的星星，畏惧的表情，打破虚伪的钟爱客观。请看我大脑，听不心里，听锣鼓惊天起，夜听家有声音啊！我是几点大声，大声，大声，大声，大声，大声。我是几点大声，大声，大声，大声，大声，大声。闹到前程悠悠，这个寸寸痛的事情不是头那么吹来，你为何泪流百年，送什么的烟火熏出伤口，解毒的只有一口饭，做了废话就能收工，有些苦衷没人能懂，原来人生也走走些，白晶晶的笑容染红了夜空，化作心底入梦的彩虹。悟空是伟大绝不的野心家，只是谎话算是的天下，巨大的真假我睡醒走天下。我是几年大手大声大声大声大声大声，我是几点大声大声大声大声大声大声。

阳光在穿不透乌云，这世界是一片荒凉，沉重无力的心跳